no te vayas, alúmbrale la noche a ese corazón desilusionado, a veces maltratado. No te perdonaré si me dejas solo con los sentimientos que pasan como el viento, lo revuelven todo y me vuelven loco, loco por besar tus labios. focus and find a better me. You're gonna meet some strangers. Welcome to the zoo. It's a disappointment, except for one or two. Let's make a night. You won't remember. I'll be the one. You won't forget.